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 点 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 点 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 点 News，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您介绍我们已经升级了挺长时间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的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失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 点 FM。 其实说到那个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我是刻意的在小宇宙这样一个平台上面去关注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就是订阅人数虽然说还没破千，对吧，但是每天呢好像还是有那么一些播放量的。 然后呢， 我还是很欣喜的，至少说明说，哎，有朋友，对吧，可能是经过了我们的这个 opening 的不断的轰炸，还是去访问了一下的。 其实我觉得你一直没 catch 这个商业运营推广的这个点，你知道吗？ 啊，怎么说， 就当一个事情你使劲在推，哎，还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增量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推的力量不够，而是因为，对吧，你懂的。 没有，我不懂。我不懂，我是一个内心深处依然是非常纯真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啊， 好好好， 我不在乎商业，在乎商业我们也不这么做 Anyway 点 FM 了，是不是？ 也是也是，这个倒的确在理。 嗯 那今天啊要做一期纯， 其实是一个临时起意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对不对？ 这个起意的点我觉得还挺， 对，一从何来呢？一从其实可能我记得前不久其实在我们群里面也是引起过一个小小的讨论的，对吧？ 对， 就是一款我等待了非常非常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你不能叫它是大作，对吧？哎，但是 你这个怎么能叫大作呢？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如果啊他把就说之前吹出去的牛都一一实现的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的确是一款大作。 我觉得从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只能说是美术方面的大作。 你觉得八方旅人是大作吗？ 是大作啊，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3A 级别的大作。 八方旅人， 但我觉得它的战斗系统啊，各种系统啊，就 火焰文章是大作吗？ 我没玩过，我不知道。 嗯， 我只是觉得在我心目当中的 3A 是哪 3A？ 这我还真不知道。 哎，给你5分钟时间，赶紧去搜一下。作为一个游戏从业者，对吧？现在，哎，现在放一段音效。哎，搜索中。 哦，我还以为要放一段音效，就是我们经常的那个贴图，就是我们的 CEO Dash 的那个说一句话：“你可以离职了。”啊，不是，你离职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段音效就类似于现在 B 站很多 UP 主在做节目的时候 3000 years ago 哎，这个海绵宝宝的那个，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游戏方面的话题，我们也不是今天的主角啊。 嗯嗯， 还是想说 它只是个影子。 对，这款游戏，哎，我要利益相关了，对吧？它在某些平台上面是我司心动代理的。 嗯， 然后它来自于上海的一家非常小的独立游戏工作室，他们好像才个位数几个人吧。 我不知道他多大，但是 我印象当中好像看到过，就是 其实挺低调的，虽然我关注了他那么多年，但我依然都搞不清楚他们的规模是什么样子的。 叫皮克皮， 哎，皮克皮， 英文好像叫 Pixpel 什么的， 好像是。对，我只记得他的 Twitter 上面的那个头像， 嗯， 是一只海鸥，然后 background 是那个柠檬黄色的这样的一个造型，非常的直观，令人看了之后印象深刻。 反正这款游戏名字叫《风来之国》，然后它的英文名字叫 Eastward。 然后如果你跟我一样对这款游戏其实不怎么熟悉的话， 你赶紧去搜索一下，或者说赶紧来打开 Anyway.fm 官网本期节目的参考链接。 它其实是一个美术上非常的厉害的一款像素风格的游戏，它应该算是 RPG 吧， ARPG 吧，大概 啊，反正就是这个大类嘛，对吧？然后为什么说它是美术上面的一个大作呢？是因为 它的像素风其实不是那么清帧的像素。 它什么叫清帧的像素？ 清帧的像素就是说 绿的吗？ 不要触及这种话题好吗？对不起，那我换一个词。 嗯， 它不是那么纯正的像素。我心目当中纯正的像素就是它包含的所有过场、所有的特效、所有的动画都是严格的像素，而且是同尺寸的像素。 我要唱反调了， 这个节目就等着你唱反调的。我们的节目的利益之本就是你的反调，快快快唱！ 就拿刚才有提到的那个游戏嘛，《八方旅人》，对吧？ 嗯， 《八方旅人》也不是啊，它是有就说像素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视觉表达在里面的。 对，只不过把它非常夸张的三维化了，然后又做了非常多的后期处理，比如说有景深啊。 啊，对， 比如说有那个天气系统啊， 嗯， 比如说有那个 它的一系列的一些，就是说特效处理啊什么的，那自然不是那样子。但是我觉得它结合的其实非常的好， 嗯 啊，而且对吧？都，我刚才想说9102年，但一想好像已经不是9102年了，都已经不是9102年了， 嗯， 对吧？你还要要求一个啊新上市的， 嗯嗯， 新上市的充满这样的一个令人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还要去恪守一些教条式的条条框框的话，那我觉得 我也 define 一下， 嗯， 我其实没有 judge 的意思，我只是说了一个我心目当中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我个人老实说，我个人也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不应该再去这么去做。 是，我觉得机能允许的情况下面，我们要作为艺术工作者来说，他的选择应该是说目的， 嗯， 就是要想着说，哎，嗯，以何种方式去达到一个在目前机能的这个限制的条件下面尽可能好的， 嗯， 或者说同时从团队现有的能力，从成本这些维度想考虑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是基于这样的平衡得出来，而不是说非要去恪守什么。打个比方说， 嗯，同意，嗯， 打个比方说《星露谷物语》纯纯的像素艺术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体现， 嗯， 完全没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这样的一些表现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嗯， 对吧， 嗯， 它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吗？它绝对是个好玩的游戏， 嗯， 但是它在视觉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呈现上面，我觉得它非常的落后。 嗯嗯，就反正这方面我是同意你这个观点的， 嗯， 然后说到风来之国，哪怕你不是一个游戏爱好者，然后其实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它的演示视频， 嗯， 反正用某些话来说，如果你痴迷于，如果你喜欢像素艺术的话，看过他的演示视频，你肯定会回来转的， 对 吧？对， 这个就跟 B 站上面就说，ACG 的爱好者，对吧？ 嗯， 我们看番剧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概念，所谓的电波对了的概念，对吧？ 嗯嗯， 如果你是对这种类型的艺术， 嗯， 或者说游戏，反正就这么样的玩意儿的电波，你是对得上的话，我可以拍胸脯保证，对吧？哎， 嗯，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你花了那么多年去等待的游戏哦。哎，这么说有点满，对吧？我都没玩上， 嗯， 试玩都没玩过。 啊，我觉得我们也是挺厉害的，对吧？现在是北京时间那个，今天是北京时间8月28号， 嗯， 然后《风来之国》这款游戏虽然之前是 9月16号 ，它虽然之前有过试玩版，但它的在 Steam 上面正式的那个发售日期是9月16号，然后我们到现在甚至两个人加起来连试玩版都没有玩过， 没玩过啊。 但就像前面说的，这只是今天的一个影子啊，不重要。那确实是一款在像素艺术上能够让人， 但是能不能给我们点广告费啊？嗯，我已经自来水的吹了这个游戏这么久了， 嗯， 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期待它， 嗯， 我当然还有可能还有比我就说期待 更早的 等待它这个时间更早的， 嗯， 其他的一些爱好者， 嗯， 但是我觉得我的等待时间已经够长了，5-6年了， 嗯，反正老师我也很期待，因为这是一款难得的在 Mac 上也可以玩的 Steam 的游戏。 它全平台，我靠， 嗯，Switch 上也有是吧 ？Switch 上也有， 然后 PC 肯定跑不掉。 嗯， 反正 anyway， 我们说回今天的主题啊， 嗯， 像素艺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而且呢，如果你关注过本台安妮威时报网站上面右下角那个每日一图模块里面添加的那些图片， 嗯， 或者说你知道我们在2017年底做的那个像素风 的小游戏是吧， 哎？年末做的也不算小游戏吧，算是一个年终总结网站吧。 嗯， 你就会窥探到，其实作为本台主播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对于像素艺术其实是有一种天然的一种 因为这个曾几何时也是我们的老本行。 但不过这个话我觉得分开来说， 嗯， 因为我觉得我入行的时间跟入行的机遇可能跟你还是不一样。 嗯， 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像素艺术或者说我前面讲的那种纯正的清真的像素艺术，它能达到的高度以及它对艺术的要求以及我掌握的程度，我觉得我是差完全差一个档次的。 嗯， 所以我不觉得说我从事过这个东西， 嗯， 但是依然我觉得它跟我就像你说的，它跟我的工作其实是有关系的，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里面， 嗯， 用非常局限于当时的一些技术限制所， 嗯， 去想办法找到一些更好的视觉表现形式，这种努力，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去抛开对他的喜爱之情的，应该说， 嗯，的确是这样。杰杰有提到说，比如说我们自己从业的这个经历， 嗯， 比如说前期的时候可能是有一部分的工作其实是跟他密切交集的。打个比方说，我很早以前我还在做 Simbin S60 的他的皮肤的时候， 嗯， S60 其实已经能够支持这个65000色的色深的这样的一个呈现了嘛，那自然就说在他的平台上面是不需要去考虑这个，就是说点对点，或者说像素点是那种硬边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但是这个年代除了 Simbin 之外， Windows Mobile 它到最后一代的 Windows Mobile 6.5 才刚刚支持像素平滑， 嗯， 对吧， 嗯嗯 嗯，在此之前的话它上面的这个系统的图标其实都是硬的。也就是说再不济我们当时在做那些比如说类似 Windows Mobile 或者说 Windows 的特定的一些场景下面的这些图标设计的时候，至少对吧， 嗯， 我们需要去考虑边缘怎么在它没有办法系统级别的支持边缘平滑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条件下面， 嗯， 我们去把它打个比方说，我想要一个看起来是平滑的， 嗯， 或者说我想要一个看起来就是硬的这样的一些视觉呈现的时候， 嗯， 尽可能的去满足它。 嗯，对，说到边缘其实印象很深嘛，那个时候比如说我要画一个不支持阿尔法通道的，只能用野马色来， 嗯， 或者说白了就是用今天的 GIF 这种， 嗯， 其实完全不支持半透明， 嗯， 只能纯透明或者不透明的技术下， 嗯， 才能去做它边缘圆角的时候，当时还要背那种数字的嘛，对吧， 嗯， 就是你现在你在 Figma 什么里面弄个圆角，哎，直接边缘半径是4还是2，对吧， 嗯， 然后如果你要再加一个类似于 iOS 一样的那种超圆体的圆环，那可能系数再乘以来个半，比如说 Figma 里面跟 iOS 一样的话，那就是那个系数是 60%， 对吧， 嗯， 那我们那个时候背的都不是这种东西，都是什么1121211这种神秘代码，对吧，就是像素怎么走法。 对对对，就我可能在这方面上面可能就说因为工作关系比杰杰可能稍微接触的，对于所谓的这个像素艺术的这部分稍微接触多那么一点点， 嗯， 因为那个时候就我做 Simbin S60 的那家公司， 嗯， 其实他们有两个主要业务，一个是做 S60 的皮肤， 嗯， 对吧，另外一部分的员工的话他们其实就是做当年在 Simbin 上面去跑的那些小游戏 啊， 那些游戏的话它的载体大部分因为硬件限制，对吧， 嗯， 大部分情况下面它其实都是那种横版卷轴过关式的这样的游戏， 嗯， 或者竖版卷轴式，对吧， 嗯， 那形式的话基本上就是这种像素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所以你也被抓过去？ 我没抓，我们术业有专攻，但是我会跟他们当时的那些就说美术师这边会有交流嘛， 嗯， 我们会互相切磋技艺，嗯，对吧，所以当时其实是有意识的去学习了一下，怎么样在当时这个有限条件下面去画渐变啊什么的。 对，还有那个斜线，比如说15度75度各是怎么画，对吧， 对对对对， 其实 我有时候还是会去做一些类似的这样的活，对吧，你可以看到说我会用一些非常讨巧的方式去画弧线，这个弧线可能也不是规则的弧线，但是点与点之间的这个连接的关系的话，我会非常刻意的去恪守一些规则跟操守，对吧， 有些部分就来自于那个时候，是吧， 对对对， 如果你现在去想象一下，我感觉它其实有点像金永熙， 哎，其实真的很像的， 就你打开一本织毛线的那种什么， 或者说在那个一点，那以前我念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班女生很流行的一个 东西，哦，十字绣 ，它跟十字绣可能是更接近的东西， 对对对对， 的确是， 不过它的画布可能自由度更高一点， 也不是吧，这真的一模一样，无非就在于说， 我的意思你擦除简单一点嘛，你十字绣你怎么擦除啊， 好吧， 但其实啊，老实说啊，真的那个的时候，其实填色填多了，你要擦也是一件很难、很难为人的事儿， 对对对， 对吧？特别是说打个比方说，有些地方我是用特殊的这样的一个间隔的方式去体现渐变呀、去体现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细节的时候，那这个玩意儿就讨厌了，对吧？怎么说呢？哎，这个细节东西不说不多说了，班农呢？ 最近那期也不是最近了，相对比较近，可能就大概前两个礼拜，集合有一期又把青钟老师请过来去聊。我每次都说是青钟，对不起。做的那个叫什么十六位机上的那些音乐谱曲的那个节目，你听过吗？ 我最近没有听过。 你最近没有听过？ 但是我很久 再早那些八位机，你听过吗？ 我记得当时大概2016年的时候、我还在用 Apple Nano、有听过一期集合节目，是仲青在说相关的东西的。 如果大家没有听过这个东西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去听一下。首先那个节目巨牛逼，仲青老师我觉得本身也巨牛逼。然后他反映出来的当时，不管是很早以前 那期讲八位机的还是讲十六位机，他当时在技术上怎么实现这些音乐的这些脑洞技术，以及他背后的逻辑，以及他们当时用那些匠人们用的那些黑客的方法，我觉得真的是巨巨巨牛逼。我觉得那两期节目真的是用那句话什么 blow my mind。 音频的话有些地方他刻意比如说倒放的话就是一段新的音乐了，对吧？ 这是小 case， 这小 case、我可以简单跟大家说，因为这期内容真的太棒了，我可以跟大家简单预告一下，就是说其实在八位机的时候情况已经很极端了嘛，因为八位机的机器它只能生成一些那叫方波还是三角波啊，就是它只能用一个非常很不自然的那个声音，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模仿音乐，只能用当时那种类似于噪音的声音去拼出乐谱嘛。当游戏机时代进入到十六位机的时候，它其实正好在一个门槛的中间，就是说它离全部都用采样去做音乐，那这个它的机能还差很远。但是它的机能呢又比八位机要好了不少。那当时音乐人他其实主要是讲两台主机嘛，一个是任天堂的，一个是世嘉的， 超人跟 MD 嘛， 对，他们两个人的实现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尽量做到巨牛逼巨牛逼了。举个例子，比如说好像是超人嘛，它其实是可以存采样的，这两台都可以存采样。那其实超人它好像存采样的话，它当时计算机特别内存，就是那个存储空间特别小嘛，64KB 还是多少，分给每个声音的容量很小，你如果要去存钢琴的声音的话，它只能存0.几秒的声音，那它就把这几个0.几秒的声音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处理，然后把它这个0.几秒的采样把它变成一个钢琴的声音，不同的音的声音，然后再通过另外一个信号去调制这个声音，然后把它能够谱写出一些几乎能够模仿正常的乐器的这种声音出来。反正这个过程你能够感觉到当时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对，我也想知道呀。 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前面说到的，就我感觉我跟利昂在聊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虽然大家都是旁观者，对不对？或者说只是一个亲历者的，并不是完全亲历的亲历者，但是我们聊聊可能只能从自己的感受啊，或者自己的朋友啊，自己的同时代的人怎么做啊，对不对？但是像仲青老师他在整个节目过程当中没讲到一个技术细节，他其实都是可以用他的那个方式去解构了当时的那些音乐的一些实现方式，然后他就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可以放给你听。然后当然我觉得一个讨巧的地方就是播客本来就是一个声音节目，所以他却给你还原一个音乐对于你的理解，哪怕你是比如说像我是在跑步或者说在开车的，并不是100%专心致志在听的时候，同样可以快速的理解到他们里面的一些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仲青老师的专业程度还是非常可以， 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且就说我也是非常非常尊敬这位先生的，但是我其实会有一些其他的看法啊。 你先说 啊。你提到的这个例子我觉得不太恰当。因为为什么呢？当然我们不是亲历者，对不对？我们又不是游戏工作者。我们只不过说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游戏而已。对吧？那自然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的确是这样子啊，对吧？如果把本期节目的这个话题切换到我们两个的专业的 这样的一个层面的话，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些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些阐述呢？ 嗯， 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例子的话，我觉得不恰当，但是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嗯， 我非常同意你的安利的这期节目。 对， 我觉得集合虽然最近几年我的收听频率大大的下降了， 嗯， 原因无外于他们越来越商业化之后，他们的音频节目类型越来越庞杂， 嗯， 但是在这个庞杂的同时呢，不可避免的水分就慢慢慢慢的渗透进来了， 嗯嗯， 然后以前的 Pro 的节目， 嗯， 可能说现在因为类型的增多， Pro 的节目本身数量就变少，那同时 Pro 节目的质量它也会下降，但是即便如此，机核它还是在比如说游戏领域或者说跟娱乐吧，娱乐相关的这部分的这样的领域的这个音频节目里面，机核还是最有质量的提供方， 嗯， 而且在这其中你还是不乏能听到比如说他们邀请像仲卿老师这样的非常非常具备含金量的嘉宾， 嗯，然后呢第二个我提这个两个节目的点是因为不管去看八位机还是十六位机，就比如说像仲卿老师提到的当时去做音乐的那些人，他们都不能叫是音乐人，因为他们可能有20%的时间是在谱曲，80%的时间可能是在跟计算机搏斗，甚至是在那个年代他们用的软件都不能叫软件，甚至是需要他们懂汇编语言自己直接把音乐写进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这点 这个 方面的话其实跟当时的图形工作者也是一模一样的，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想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嘛， 嗯， 就是你用像素来表现艺术跟你用八位机时候的那种纯防波啊纯什么这种很落后的这种东西去硬生生的写出一些你觉得听起来还不错的音乐，这个事情我觉得完全是一样的， 嗯， 甚至包括后来的走向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嗯， 比如说就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游戏对不对，现在不光是风来之国，你现在要找像素风的游戏真的是一大堆一大堆，而且大家都在保留了像素艺术的内涵之外有了很多突破，比如说风来之国它的光影效果我觉得很牛逼，这不是一般的那种普通的像素艺术家通过简单的点能点出来的，它其实可能我不知道他们的技术怎么样，但我感觉总归是用了一些很牛逼的，甚至把一些 3D 的那种渲染的技术都用进来，只不过最后你看出来的呈现的效果是这样的而已。那比如说前面说到那个八方旅人对不对，但那这纯粹就是用他们好像是用 Unreal 引擎直接做的吧，我记得这里面的视觉效果保留了像素的内涵，但它其实有很多的创新。 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像素游戏，比如说它场景部分的东西，然后它渲染部分的东西， 啊，对对对， 其实都是通过引擎去实现，所以它能在里面比如说同样的一个场景下面的话，白天黑夜， 嗯， 其他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光照状况的话，它都能够模拟的非常的， 哎，对，就比如说心动即将可能接下来会发布的一款游戏， 哎，等一下你先不要说啊、嗯，你先不要说广告费有没有，对不对，嗯， 让我喝个可乐。然后你去看现在其实很多做音乐的人也会多多少少也会有时候用这样的一种很复古的一些方式去叫调式的这种东西来作为一种创意去做这个音乐，所以我觉得音乐跟视觉艺术其实在很多方面至少在八位啊十六位机啊或者像素啊这种方面其实它是有非常强的这种耦合性的， 因为大家都是经过当年的限制， 嗯， 然后又在当年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条件下面尽可能的创造出了一些表达的形式， 嗯嗯， 那这些表达的形式它不会随着说技术革新了之后它就消失， 嗯， 它还会存在，它存在的价值或者说它存在的形态就变成了我们所谓的风格， 嗯， 对吧， 对，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还喜欢玩胶片机，我们还喜欢听黑胶唱机，这些老玩意儿它只要能够继续保持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它就能让你在跨越了几十年之后继续去使用它， 嗯嗯， 即便这个使用过程是繁琐的， 嗯， 但是正是因为它繁琐所以你才能体会到现今的比它高级了不知道多少倍的它的重孙辈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能够带给你的便利的同时呢带不给你的那样的味道的东西， 嗯， 对吧，为什么现在大家我们还会去崇尚开手动挡的车， 对吧？我们还会去崇尚去玩那些几十年之前的 JDM 的那些各式各样的一些车子，对吧？不一定是跑车，甚至买菜车，就是因为他们变成了一种，变成了一种符号，变成了一种风格，它值得你去玩。刚才说到八尾鸡、十六尾鸡，其实这边的话想稍微岔开一下话题嘛，对吧？什么叫八尾鸡？你看八跟十六好像很接近的样子，对不对？无非就只是翻了个倍，但其实这个在于就是说视觉呈现，以及刚才有提到比如说声音的这个呈现部分的话，它简直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变化远远强于 PS2 到 PS5。 我们的听众里面80年代到90年代初吧，到90年代初的听众，我相信你们还是有机会玩到过八位机的游戏的，对不对？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印象当中当时玩的这个游戏的画面是什么样子的？不糟糕，对不对？我举几个例子，我们小时候玩的热血足球，哇，这个画面表现力实在是太棒了。国父跟他的朋友们的在各种比如说足球场上，然后这个排球场上，然后运动会的其他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不是热血足球了，你这个是什么？ 对对，热血系列、不同的这些场景下面他们的五官的表情你都能够通过那几个像素点看得清清楚楚。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说起这个的时候我脑袋就咣叽，那个发绝招的那个声音我已经 说到这个。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篇文章，他就是在就是阐述整个热血系列 啊。对，我好像也看了，是你转给我看的还是什么来着？ 我忘记了，相当有意思，到时候可以在这个 参考 链接 里面 给大家放一下。打个比方说我以前玩的霸王的大陆，对吧？南梦宫出的三国志，霸王的大陆，在整个游戏当中可以被你看到的武将大概有200多个，当然其中不乏一些头像一模一样的武将，但是我相信至少有100多个是彼此之间是有所不同的这样的面孔出现在这个游戏里面。你想想八位机，对不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创举？然后我再给大家举另外一个类型的例子。我当时非常沉迷于玩一个足球类的游戏，它就好像就叫 World Soccer， 它的游戏的画面跟现在比如说实况 FIFA 是不一样的。 它是斜45度， 它不是斜视45度，它是上帝视角长，就是竖直的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 这我没玩过。 对，上下半场你们是要换方向的那种，它模拟的就是世界杯的足球比赛。当年我痴迷的时候是什么样？正好是98年世界杯，就是我们一边看世界杯的足球，一边在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它出彩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它里面好像是世界杯是32支球队，对吧？每一支球队的差异仅仅只是颜色然后在画面当中你能看到的都是像柴火棍一样的这样的这个人物的这个造型，但是他把关键的东西描绘得非常的好，比如说你带球的动作，你射门的动作，你过人的动作，守门员扑救的动作，守门员接住球跟把球击出时候他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加上恰到好处的带球的触感，以及说运球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流畅的这个程度，就能够让当时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子能够在脑海里面产生出我在踢足球，我在踢一场真实的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感触，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我们在这里提到的这些八位机的游戏里面甚至都没有包含那些大作，对吧？打个比方说前段时间这个去年疫情期间，因为隔离的关系，大把的时间是待在家里面，不得不去找一些乐子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选择了去买一台 Switch， 对吧？造成了当时 Switch 的价钱大幅上升，这个东西一下子变成了个理财产品，对不对？ 那也不是因为动森吗？ 不单单是动森啊，有很多人其实买了之后他在玩旷野之息， 好吧， 对吧？旷野之息可能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的塞尔达系列的这个游戏，对吧？但是塞尔达这个系列最初就是在八位机上面的，那八位机上面的塞尔达，八位机上面的勇者斗恶龙，八位机上面的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这个火焰文章，这些大作其实当时都是最初都是诞生在这个只能显示256个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的。然后到了十六位， 其实我觉得这里存疑， 八位机不是256色、哎、 怎么不是？ 嗯，它的八位不是指颜色啊，有八位， 嗯， 它只是它的处理器是八位的， 啊、 嗯，它真的发色数比这个少的多得多得多， 好像是的， 嗯， 好像是的， 哎，这个不重要，你继续， 好像是的， 嗯， 嗯，哎，但是它能显示多少个颜色？ 我印象当中就是它好像同屏里面就是只能出现多少片东西，它规定的不是多少颜色，就。屏幕里面只能有多少个 sprite， 然后每个 sprite 它最多是多少个像素啊？比如说马里奥那个人是四个 sprite 拼起来的，每一个里面好像只能显示四个颜色，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而且这四个颜色里面有一个是岩马色，就只有三种颜色其实，所以详细多少个颜色我觉得这个我倒不太清楚。 只有这点吗？我觉得不止啊。 没有，我是说它单个的 sprite 是限制颜色数的，但是整个屏幕里面限制多少个颜色我不太清楚。哦，我想起来了，那个集合那期节目里面说过的， 嗯， 它根本没有256种颜色，就十几种颜色那个色板。 哦， 而且我印象很深，集合节目里面好像还说的，就是他们当时还是选取了按照他们设计人员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有意在某些颜色里面选了比较多绿色，还 是这样子的， 嗯。 它是能显示256色的、 嗯、 但是它是需要在256色里面去选16个颜色 啊，是这样的吗、 嗯、 因为我印象当中有一期集合节目好像真的说过的，它可能这个东西后面还是有扩展什么的， 它 FC 的图像是只能有256种颜色、 嗯、 而且每一个轴只能显示其中的16种 啊。 这里刊物一下，说了这么久对吧，其实我之前的一个刚才说到的一个八位机的这个特征其实是错误的， 这是我才难得的对吧，当场看 现场打脸对吧，现场打脸啊。八位机它能够显示256个颜色，但是呢它不能同时显示256个颜色，它在同时显示的这样的一个颜色的这个限制的话，其实最多只能显示16个颜色， 嗯， 所以大家看一看就说当时的这个限制是多大对吧。 但我觉得这个跟结论也不影响嘛对吧，确实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限制之下， 的确是这样。嗯，再回想起来我们以前的工作、 嗯、 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在 Windows 的平台上面、 嗯、 对吧，即便是 Windows XP 是 Windows 的真正意义上面第一代支持这个就是说 Alpha 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 嗯， 之前好像就说Windows 2000也是支持的，但是 Windows 2000首先它不是一个家用的 Windows 的版本，它是给服务器去用的，然后呢它也不是在所有的，其实 XP 都不是，它也不是在大部分的这个场景下面能显示所谓的24位色、32位色带 Alpha 通道对吧、 嗯、 的这样的一个显示介质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性。那我们还是回到 XP 上面来说，刚才有提到 XP 都不是完整能够所有地方都是显示这个32位色的，那什么地方它不能呢？ 窗口呀，还有那个登录界面，然后它的不叫登录界面，那个叫 boot screen， 有一个界面就是安全模式， 嗯， 安全模式下的任务栏图标 啊， 它是硬的，对，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还不算那么懒的时候， 嗯， 当年我还不算那么懒的时候，我有接过一些就是说 图标的 帮独立开发者去做一些他的 app icon 的这样的一些小活对吧、 嗯、 那我当时虽然不太懒，但其实也挺懒，大部分情况下面我只做一个启动器的图标，在 Windows 的这个平台上面的话，启动器图标我要把它所有的尺寸都帮它做出来嘛。 嗯， 那在这其中比如说它会有一个16×16的这样的一个尺寸、 嗯、 16×16的尺寸的图标，它除了像我这样的人，我会把这个桌面图标设成 啊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16×16，最小是32还是16来着， 最小就16、哦、我这桌面是吧，桌面我不太清楚， 我忘记了，好像也能设成16×16的、 嗯， 但是对于大部分使用者来说的话，你看到的16×16图标就是在任务栏上面。 不是啊，你在那个 Windows 那个资源管理器里面 啊、哦，对 列表模式也 看到，对列表模式也是。但我说桌面嘛，桌面的话，大部分情况下面就是任务栏上面图标。 嗯， 但是任务栏上图标的话，它的16×16其实我要给它三种形式，对应三种状态，对吧？深彩色的就是带 Alpha 通道的24位色的这样的版本，以及说一个16色， 嗯。 以及一个4色，老实说啊，我当时是非常乐于其中， 嗯， 做这一部分的这个工作的、嗯、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都是觉得说图标设计就是应该做128×128以下的， 嗯， 有限制的这样的一个图形的这样的设计的工作。如果你去做一个256×256，甚至是说后面 Mac App Store 的， 嗯， 现在也是吧，最大的是1024×1024，对不对？ 嗯， 这对我来说它不是图标设计了，它没限制了，对我来说， 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要说的这个原因，也是为什么。如果你去看一下本台官网的那个非 Vicon， 对吧，其实现在非 Vicon 支持的格式非常的，你完全可以用一个 SVG 来生成所有的尺寸，而且 SVG 的可控性还更强一点， 嗯， 但我们现在还是坚持给32然后16跟一个更大的一个尺寸90多来着，分别指定不同的图标这样的。 嗯，是的， 不过我觉得这确实也还是仅存的能真的能用得到16像素的图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确实还真的除了非 Vicon 之外，你能见到这么小尺寸的图标的地方现在还可能还真的不多了。 这可能就说， 嗯， 因为我是从这样的一个年代走过来的老美工， 嗯， 对吧， 嗯， 所以我在做现在的各种平台上面的界面设计工作的时候， 嗯， 我还是会不自觉的去把一些具体的这些图形的尺寸去按照2的倍数去定。我还非常深刻的记得2008年我们第一次做 iOS 上面的这个 app 的时候， 嗯嗯， 当我看到那个时候 iOS 的 app icon 的尺寸是57×57，我简直崩溃了。它既不是一个偶数， 嗯， 它也跟我就是一直恪守着的这个恪守着的这个2的倍数相差甚远。让我当时真的是生理上产生了非常非常不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排斥的反应， 嗯，啊，是说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毛病了， 我现在也没有， 嗯， 我早就没有了，自从 Retina 之后， 嗯， 我就再也没有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啊，比如说现在所有大环境上面大家都还在坚持以2的倍数去对这些比如说我们界面上面的这些图形的资产去做控制的话，我会非常欣慰的。 我说我已经堕落到非常偷懒了，就比如说因为我现在主要做的东西都是 Windows 平台的设计嘛，在公司里面我自己做的UI也没有遵循什么特别严格的网格，我更多的是用一个，如果现在流行的都是什么 4PT 啊 8PT 啊什么的，我现在用的是 10PX 的这样的一个间距的这样的一个基准。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移动起来比较方便 啊，哦，因为 Shift 一下就是10的了。 虽然你其实在 Figma 在 Sketch 上面 Shift 的那个移动的距离是可以设的， 嗯， 但老实说啊，我现在 连设置也懒得设， 啊，对，多方便啊，十，对不对？我现在出的图标我都是这样，我出的图标是20×20。 但是记得我以前还在用 Photoshop 画图标的时候，嗯，或者是做界面的时候，其实也挺方便的。比如说我要24，那我就是两个 Shift， 然后再1234。如果是30， 你的习惯是这样的吗？ 我一直都是。 PS 不是这样 ，PS 一定要在你100%的分辨率情况下，你移动的话，它才是按照一像素一像素来移的呀。 不是啊，绝对不是啊！ 我现在移给你看， 真的不是。 2000 years later， 真的不是。 是的呀， 真的不是。 我们用的是同一个 Photoshop 吗？ 你说的是什么场景？你先告诉我。 我移的是那个路径的截啊，你 啊，那么就好了。 移的你说的是那个图层本身是吧？ 对呀， 啊， 嗯，那么就好了， 嗯，不用 2000 years later， 啊，直接打脸， 没打脸，我只是我们讨论的那个目标不一样啊。 嗯，我跟你说的都是那些刚才要按照我们前面的这个语境去探讨我们现在要说的事嘛。 啊，我也是按照前面的语境，因为我哪怕是做像素的。偏像素比如说16×16的这种东西我也是用路径去做的嘛，所以我觉得我的基准也没有错呀。 哎，说到用路径这件事情，我告诉大家，哎，这个可能是我们以后这个新企划的节目里面会着重去讲的事儿，但是我这里透露一下给大家， 嗯， 其实你画像素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这样的作品吧，真的没有必要去一个像素点一个像素点的去做，有几种方式对吧，我们以前老艺术家，嗯，以前的这个老艺术家，他们是会去设置笔刷， 嗯， 他们会去设置那个铅笔的笔刷，他会去把常用的几种刚才有提到的，比如说，哎，这个就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了， 几种，就是说这个像素点的排列组合的方式，他把它设成笔刷， 嗯， 然后用笔刷去做。但这个是老艺术家，我这种就是说标新立异的， 标新立异的老艺术家， 标新立异的中生代，我是用路径的，我是路径画完之后，然后 Photoshop 里面有一个路径转成。 啊，我知道 那个斑马线的叫什么来着？ 选区，选区 路径转选区，然后选区可以填充，选区可以填充笔刷，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笔刷的话，当时就选成最普通最普通的一像素的铅笔笔刷就可以了。 嗯， 这样的话选出来，通过这个方式的话，我就可以得到一条，就是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路径呢？路径你直接选颜色不就完了吗？ 你填出来的东西是带亚像素的呀。 不，你从一开始就是 run to pixel 不就好了吗？ 但是 run to pixel， 你听我说完呀。这样子的话， 你在这个图层上还要再加工的是吧？ 我是要调整的呀，因为你 run to pixel 出来之后，我不是说了吗？我是一个对这个就说像素点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有洁癖的人。 嗯嗯。 啊，打个比方说，两个像这个又没有办法用语言很好的去描述了， 哎，这就是我们跟仲卿老师的节目差别之一，对吧？ 哎，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用语言描述。好的像素艺术的作品，你应该观察它什么东西，对吧？最最最最最简单的，你去观察它的，比如说它的上面去描绘的这些物体的边缘，它边缘的这个像素点的这个走线是什么样子，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不用说太多细节，这些东西大部分人其实还是用不上的。 啊，的确用 不 上。 不过说回老艺术家。感觉可以 说回老艺术家，对吧？要说学逗唱嘛。 嗯，我只想到我最喜欢的一位老艺术家。 嗯， 那个名字肯定你也知道。 嗯， 那个叫什么 E-boy。 我知道，我经常看他们的网站。 他们现在活得怎么样了？ 我是说以前 啊， 好久没看了。 我最近一次知道他们像应该大概就在可能三年前。 嗯，我差不多时间。 三年前 LV 搞了一个展。 嗯， 在上海搞了一个展。 嗯， 其实那个展我觉得质量还可以。 嗯， 他邀请了20位还是多少位， 嗯， 怎么说，就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艺术家。 嗯， 去资助他们。 嗯， 去全球采风。 嗯， 然后去创作。 嗯， 但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他们尽量不给他们设置非常多的 限制 。你可以看到有些艺术家给他们个面子，在他作品里面藏了个 LV 的 logo 什么的。但大部分的艺术家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限制。 嗯， 然后当时是我们老板请我们去一起去看的。 嗯，说重点， 我们这个节目不就是跑火车吗？对不对？ 说跟 E-boy 有关的好不好？ E-boy 就是其中之一。 嗯 嗯，老实说 E-boy 在里面的作品我反倒不是觉得很棒。 嗯， 或者说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他那些艺术家我也不熟悉。 嗯， 他们以前的作品是什么样的， 嗯，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在当时展出的作品非常的惊艳。 嗯， 我觉得嗯这个展出很牛逼，他们画的这些东西的那种表现形式，哎，我觉得很有创意。 嗯， 或者说很怎么样。 嗯， 但E-boy在当时做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不能说敷衍吧，但我觉得至少 不是他们的最高水准， 完全不是最高水准。 嗯， 就是一个正常发挥， 对， 像流水线做出来的一样东西。 我来稍微岔开一点啊。 嗯， 说到E-boy， 但 是吧， 我再插一句啊，但是凭着我多年对E-boy的热爱，我操，我还是自己掏钱买了他们那个展出那个画册，巨贵无比啊，大几百块钱一本，我记得。 嗯。嗯，但是啊，这种像素艺术的， 嗯， 这样的画册其实差不多都是这个价钱。嗯， 这倒也是。 对，说到E-boy，对吧？我稍微跟大家就说再展开说一说。 嗯 啊，像素艺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几个特征的。 嗯， 在此的话，我非常强烈建议你可以打开E-boy的网站，对吧？ 嗯， 一边看一边听下面的这一段节目，对吧？ 给大家3分钟时间打开。 哎， 等一下，我 万一打不开了怎么办？ 等一下，我先你直接报个域名吧，就E-boy.com。 哎，听说 Google 读豆耳子的像素吗？ 就是奥运会那个游戏啊。 嗯， 不过他们这个是个新版本，就是残奥会的版本。啊，继续，反正E-boy的官网名字非常好记啊，就是他们名字.com。 好的 boy.com、 嗯、那接下来我们 给大家点时间打开，给大家点时间打开， 大家的 5G 手机的网速肯定对吧、啊、已经打开了。 我老实说我也最近我也没关注了，但是我刚打开发现其实还是有一些偏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的东西在里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找一些他们以前的作品，就或者说他们最著名的一些作品，你 Google 搜一下，然后再听亮的那个描述啊。 没事，我的描述只是我自己的主观的看法、 啊、 它不一定是普世的对于像素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描述。 嗯哼 啊，在我自己看来的话，像素艺术这门艺术，它跟其他的传统艺术相比的话，它会有这样的几个特征，我指的都是表象下面的这个特征啊。 嗯， 首先朋克，它表现的内容都是相对来说非常朋克的， 嗯， 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东西。然后第二个，超现实，大家可以同时服用 eBoy 的网站上面的这些内容，你可以感知到，即便它在描绘一些，比如说大家司空见惯的，比如说大都市的一些场景， 嗯， 但是你仔细的去看的话，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超现实的内容。然后第三点，情色这件事情，它不单单只是出现在 eBoy 的像素艺术的这个作品当中。嗯，其实说到像素艺术，我可以跟大家再展开的说一下，其实当年，在我们还非常沉迷于或者说沉浸在这种类型的艺术的这个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的时候，像素艺术特别特别牛逼的，除了像欧美 eBoy 他们去 eBoy 是哪里的，好像是欧洲 德国跟美国，他们有三个成员嘛。 OK， 除了欧美那边之外，其实日本韩国都是有大量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像素艺术的这个艺术家的。 嗯， 特别是日本，甚至说到这里的话，对吧，我想再岔开一下，对吧，哎，这个是我台的传统，哎，大家体谅一下我。 嗯，提、 啊、再岔开一下，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台在做到的这个我们的 National Geographic 的这个节目里面，有一期节目我记得有提到过在日本的一家工作室，他们当年的工作室的网站其实也是充满着像素艺术的这样的风格的，但是它不是完全的那种， 了解， 对吧？我们提到的这个原教旨主义的这个像素艺术， 嗯， 啊，那个工作室的网站我都已经忘记名字，叫什么什么 Works， 对吧 ？Hybrid Works， 啊，对 ，Hybrid Works， 那个网站做的真是屌，细节满满，你甚至能够在它上面看到一年四季的变化， 嗯嗯。 啊，吹爆它，对吧？ 吹爆。 接着用 Z 世代的一句话说，对吧 ？YYDS，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给我这种 YYDS 感觉的东西了。 嗯 啊， 像素艺术它有一个对艺术家很不友好的地方。 怎么说？ 这也是我为什么良心过意不去，再觉得eBoy在那边的作品一般，但还是在那个展会上掏钱的一个原因。 嗯， 就你懂的，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其他艺术家卖海报卖他的画，对吧？那如果他不给你一个高清文件，你自己其实是很难去印刷的，对吧？ 啊， 但是像素这个东西 啊， 虽然像素它是矢量的反义词，但如果你把每一个像素点都看作一个方块的矢量的话，它就是一个，只要它在网站上给出一个原始的那个像素化， 其实你能够， 那就是一个原文件。 其实你能够无限的无损的放大它。 对，印刷质量只取决于你能找到的打印机或者说印刷服务的质量的问题，对吧？所以我当年在我的办公室家里的有些地方我都自己偷偷打印了很多，都是我自己那个差值直接放大的那种。 是的是的， 所以说也算是补票吧，应该这么说。 嗯， 反正至少我记得在 HP 的办公室我肯定是挂过好几个的，那个时候好像正好是他们那个系列嘛，就是 Web 2.0 那个系列叫什么名字啊？ 你挂的是 eBoy 的还是 Icon Factory 的那个 eBoy 的、那个作品我到时候参考链接也找一下。哎，我感觉本期的时间轴会非常非常的好看虽然很复古但是很好看。然后那个作品反正我觉得巨牛逼嘛，就是他们也是在那个年代他们最擅长的风格，就是画了一个巨型的一个城市，然后城市里面有各种非常非常恐怖至极的一些小细节，但是在那幅作品里面它的主题是把当时的那些 Web 2.0， 当时那个 Web 2.0 刚刚还在冒尖的或者说还在兴盛的时候的那些大公司的 logo 都藏在了里面， 但是基本上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我现在记不清了，大概是说每一个 logo 因为可能他怕版权的关系，每个他都帮你遮掉一点，遮的这个手法呢就是每个 logo 的手法都不一样，就反正就那幅作品我印象。 但是当年啊，当年我看一波的东西的关注点其实都最关注点都不在这里。我 最关注哪点？ 我会把它百分百放大，对吧？然后在它的所有的这个画布的范围之内去找哪个窗子里面正好，对吧？有裸女，然后哪个窗子里面正好有这个一男一女正在做爱，对吧？ 我操， 这个你去一波 A 的作品里去找，绝对都能找到。 嗯， 或者说，哎，在哪里又有一群人在开这个，就说在泳池边上开这个裸体派对，然后手上还在甩着他的比基尼，一定会有。 说到这个像素艺术，对吧？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做一个年度总结，再致敬一下？ 其实老实说，我很想去做，很想去画。 嗯， 我对于就说这个形式的这个表达的话，这个诉求很强烈。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现实放在那边，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少有能够让我就是静下心来坐在电脑边上，然后放一罐冰可乐，然后一边做可乐一边用鼠标去涂一些画一些东西的这样的机会了。 嗯， 还好有 anyway.fm。 行吧，不过也正常。当年如果你看过我当时写的那个后记的文章的话，就知道当年我们采用像素艺术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的热爱像素艺术，而是因为李阳当初承诺我的随手一画就画出来的东西，画了两个月毛也没有画出来。 哎，不是 啊， 不是不是， 怎么 当初那个是 我还有印象你画的草图呢。 是是是， 当时在哪次线下活动，深圳还是哪个的地方，对吧？ 哦，不是不是不是，听我说完就是像素表现形式这个事情不是临时起意的，是很久之前就决定好了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在深圳的那个活动的时候，片头我是做了一个像素版本的，你记得吗？ 根本这是两码事好吗？ 嗯， 那个东西你是很早就做的， 嗯， 但那个东西只是你只是做了那一幅小插画而已。年终总结一开始你给我承诺的是什么？我跟你说，我印象特别的深，在记性这个事上你不要跟我争了，我记性的确不怎么样，但是屡次事情已经证明你的记性性根本就不可靠。当时是在一个我忘了是在杭州站还是杭州站，不是杭州，时间上看应该是深圳那边。 深圳， 你当时对吧，在那边拿了一个画册，你给我画了两页，当时还画的还有点意思，我被你的创意想法给吸引了，对吧？就是一个纵版的这个滚轴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然后你当时画了一条街，你画的是一条街，上面你还画了一些招牌什么的。 哦，我想起来了， 是吧？ 我想起来，我跟你说，哎，我们采用以前这种卷轴式的方式，然后 我当时就跟你说了，这种东西画起来很慢的，这个需要很多的精细的这个图层，对吧？前后的什么什么的，你再夸来写，夸来写，我就出来了。然后我他妈就信了你的鬼话了，对吧？我回去就把架子给搭出来了。 真的要我哎，我自夸来是，因为帮老多做游戏啊，搁北京高头老许多么子，他那是复用啊。 反正直到我最后实在这个时间来不及了，想去催他的时候，还是什么都没有画出来。身为这个对吧，画工为零的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我也只能当时用那个李阳之前最早的时候做过的那个一个小桌子上画两个人的 那 个。 哦，那个是 anyway.academy 的广告。 不是。 不是吗？是我们在深圳节目深圳线下活动时候做了一个 anyway.academy 的广告吧，我记得。 不是。 是有一个几秒钟的片头的。 好像是我们的新办公室。 哦。 然后这个东西后来 Instagram 广告的时候复用了一下。 好像是的。 对吧， 嗯。这么看起来我的记性的确是不太可靠。 哦，不不不，你自信一点， 嗯， 把那个太字给去掉是完全不可靠。 好吧，哎， 对不起，这个那用那句话是什么来着，对不起，因为那个公司内部的纠纷，两位创始人的纠纷占用了很多社交媒体的大众的时间，那个给大家 耗费了大家这个就说这个额外的流量，对吧？